轻轻风干在我侧脸，喧嚣的边缘有一条界限，隔断不值得纪念。打在脸上的雨点模糊了视线，我多想飘在风中的落叶。 守护着你给过的感动，